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展昭闻言一怔，也看向端木翠，他像是跟谁赌气，看样子气得还不轻。他谁也不看，阴沉着脸，把方才所见所闻一五一十道来。玉璧满室皆静，公孙策愣愣站在当地，手中拎着马灯，似也是被镇住，灯焰一动也不动。 这么说，斩慧的事情根本就是先有预谋，栽赃嫁祸。姚家小姐既然已有了身孕，那那晚她的落红…… 忽地想到什么，副长叹息， 是了，今日他落水被救起，我看到他肘上有刀伤，难道所谓的落红就是…… 何请眉头紧锁， 怪了，他跟展慧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如此栽赃陷害？难道说姚家知道展慧是来查姚美人的事情的，故意设下这毒计？ 他先前自言自语，端木翠只是听着并不置词，待听到姚美人一节，忽然就摇头道， 不是，此事跟姚美人没有关系。 莫说是先生了，连我都在猜想姚家的事情跟姚美人是否有关联。端木，你云何这般肯定姚美人并未牵涉其中啊？ 端木翠叹了口气，只得把先前收得姚曼碧魂魄一事讲了一遍，末了道， 我问过那姚美人，她入宫之后和姚家几乎就断了音讯，根本没有私下串通逃离宫禁一说，而且她稀里糊涂就被人打散了魂魄，之前一直安分待在宫里，什么卷了细软打伤职业之人，纯属无稽之谈。 展昭惊怔之下，待想多问几句，端木翠却急了，跺脚道， 展昭，先莫管那姚美人，顾着你自己是正经，卸下真相大白，你不用受这等龌龊气了。我去找姚志正那个老头子，他的女儿在外与人私会，到头来却让你背着黑锅，他是要脸不要脸呢？ 说着转身就走，方走了两步，就听展昭在身后唤他， 端木。 端木翠没好气地走回来， 有什么事啊？ 你这性子怎么什么时候都急成这样？ 端木翠一双眼睛立时睁得溜圆， 我急？哼，也不知道我是为谁急了，你居然嫌我急啊？哼，行，那我不急了，随你干什么，最好你和那姚家小姐明日就成亲，白头偕老才好了。哼， 越说越没谱。 端木翠说到做到，果真不急了，非但不急，连瞅都不瞅展昭一眼，眼帘微微合着，神色要多轻松就有多轻松，跟正在喝下午茶的老佛爷似的。公孙策暗自好笑，只是心中终究有事，顿了顿，忧色重上眉头。 端木姑娘，你查到的证据固然有用，但在解救展慧这件事上依然杯水车薪，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的证据根本无法证实展慧那晚没有侵犯过他？ 端木翠没吭声。 他可以全然否认春药一说，横竖我们都没有确凿证据证实展慧那晚被下了药，他之前和别的男子有染，跟被展慧侵犯完全是两回事。你查到的线索只能证明姚小姐素日里品行有亏，却无法帮助展慧洗脱罪名。退一步讲，哪怕能证实那晚她对展慧下了药，只要她一口咬定被展慧侵犯过，展慧就不可能全身而退。 端木翠静静听着，不置一词。 你现在明白了？ 端木翠瞥了他一眼，慢吞吞道， 明白什么？反正我不着急，哼。 不着急三个字调子拉得老长，满脸的漫不经心，看得展昭牙痒痒的。 哎，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着急一点？都这种时候了还顾着闹吗？ 公孙策说这话的时候，忽然就觉得说不出的疲倦，马灯的光映着他这几世苍老了许多的脸，面上的皱纹似乎也比往日深了许多。他是真的为展昭忧心，较之展昭他年岁长上许多，更加懂得官场的沟壑和前路的不易。此事若是无法善终，展昭的处境异常困难不说，只怕最后还会落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的。鲜衣怒马，神采飞扬，早已在江湖中扬名立万的南侠，在公孙策的眼里也只不过是后起的年轻子之般，需要长辈的引领和看似唠叨的操心。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着急一点？都这种时候了还顾着闹吗？端木翠听得一怔，也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就涌起许多负罪感来。 公孙先生，我其实很着急的。 公孙策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马灯的暗光下他的笑透着疲倦和无力。 公孙先生，你放心，我会想出办法来的。 公孙策还是没有说话，又笑了笑，慢慢地转身离开。他的背影有些许佝偻，脚步沉重了许多。端木翠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意识到眼前的公孙策已经是个老人了，他的眼睛忽然就湿了。 我会想出办法来的。 端木翠咬着嘴唇，倔强地低声喃喃。有人轻轻从旁握住了他的手。 展昭。 他抬头看着展昭，视线慢慢模糊，并不掩饰自己的难过，还有些许的委屈。展昭不知怎的安慰他才好，许久才柔声道： 端木，先生不是同你生气。 嗯。 声音低低的，头也垂得很低。展昭从未见他这样过，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心底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忽然就触动了一下。 端木， 他换了个轻松的表情，带着淡淡的微笑。 你的穿墙术如果练成了该有多好啊。 为什么？ 端木翠抬起头看他，眼睑处还微微泛着红，与此同时心中泛起小小的得意。 我就是不告诉你我练成了，解释吓你一跳。 因为 展昭顿了一下，唇角慢慢扬起，他的眼神清澈而干净，没有不安和犹豫，透着专注和清明的坦然。他轻轻靠在端木的耳边低声道： 端木，我想抱抱你。 端木翠先是没有反应过来，再然后他的脸腾的一下红了，连耳根都透着可爱的红润。 这样啊。 他咽了口口水，故作大方偏又语无伦次。 我还没有练成哎，还要多练，不然卡中间了。大事为重，现在有着急的事，你的事情要想个法子，要好好想个法子。卡中间就不好了，出不来。想法子，我打过仗的，我会想法子的，多练练，想法子。 说到后来脑子里一团浆糊，也不知道自己叽里呱啦在讲些什么。展昭微笑着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 说到法子，我倒是有一个愿意拿出来给端木将军参详参详。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一世风霜，偶一闪光。